何不面对梁花仔细瞧，叫丫鬟背梁花，我自己扛，请穿梁花背好，

解解闷儿呢。 我乃闺阁幼女，岂能外有啊？ 哎，咱也不上别处去，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解解闷儿，也未尝不可呀。 怎说去得了？ 去得了， 去得了， 去得了。 那咱们就走。 走 也去， 不让你去， 都有你。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 啊， 老爷夫人要问呐，可别说姑娘下楼。 嗯， 好好说，说好着点儿，赶明咱们找个好女婿啊。 哎， 阮妈妈 有 带路了， 晓得了。 哎呦。

转眼是新春，他真是几个人呐、啊！啊啊啊 我一言说不尽，春夏秋冬花似锦，腿软呐、啊，心啊哎呦，怪他的人， 他哪有这样的人？ 爱他的人心花不光，大花样，恨他的人马蜂变不大花香。 我还得报花名呢。 你 啊，陈姑娘您笑什么呀？ 软妹呀、啊哎、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啊？ 那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你当真要报啊？ 当真要报。 那你就报吧。 哎，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儿、 啊、对，我要是忘了啊，姑娘您就给我提个醒儿，我还说报就报。 报吧。 我的五姑正月里开迎春，十四五六， 错了， 没错， 正月里怎么会有六呢？ 是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月六看过笑春打六九头，二月里开鲜花，杏子如豆。 喘麦呀，你又报错了。 没错没错， 怎么能够有豆呢？ 是豆， 豆 豆，那到我们那儿都豆。 那豆 豆 豆 豆 豆 豆豆豆豆豆豆腐脑， 九切糕，还有两个大馒头。三月里开桃花，清明以后 后生子。 去上坟，哭他的舅舅。四月里开梨花， 大雨没下透，下不透。 种高粱，净出些人稻。 我就冒了一条大泥鳅、哦哦，姑娘，您瞧多逗，我摸一大泥鳅。 软妹呀、啊哎，那七月里开什么花呀、啊？ 七月开花，开花，七月， 七月里开什么花呀、啊？ 姑娘，我给忘了，你 您先歇会儿，让我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我一想就想起来，到我们那儿啊，什么七月、八月。哎呦，大相公，您怎么才来 呀？啊，我 别嚷，姑娘在这儿呢。 哦，小姐在此，带我去一趟。 不行， 那我回去。 别走， 你让我怎么样啊？ 蹲下 啊！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 相亲都蹲着。 王大妈， 你蹲下，我把你带过去。你蹲下，你 叫我 呀？后面假山石， 假山石，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 软妹啊，那十二月开花吗？ 十二月，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哎呦，冷啊，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 啊，罗妈妈， 进去别出声，进去别出声。进去，就不开花。 美丑当元宵， 他拿着包

句话儿我要问问你呀、啊，仔细你听着，婚姻是应不应的，我不恼，好不该恕我不知难分恼，你说我心不灵啊，我这手不巧，又是我 在今朝，直系的老头子 女儿说跟了，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月娥丫头来，妈跟你有话说。 来了。 母亲呼唤我，绣房走出里院，每日里四表弟双眉愁锁，茶不思来，饭也用不多。 舅父派人送来喜帖，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姐姐请坐。 来坐着坐着。 花轿到门。 啊，怎么花轿来得这样快呀？ 这还不是越快越好吗？ 哎，愿说谋士到门，怎么子时就到了啊？ 你管他什么时候到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姐姐说的有理，到面拜堂。 老丈人， 你真可人疼。 尊英，见识不好赶紧滚。 配